慢慢出现了这种这种物化的这种社会环境当中，少平身上呢仍然有很多我们非常可贵的中国的传统的精神，那就是真的性情、善的行为，还有美的生活。少平的背后呢，他实际上呢体现了我们中国一种传统的这种哲学思想，以人为本位，以道德为主导，以群体的和谐和天人的和谐来作为自己这种理想的境界。所以呢，少平这个人身上呢有我们真性情、善行为和美的生活。 从哪些细节上和作者的描写当中体现出了我们所总结的这三种？ 对，你看啊，这个少平这个人呢，他对别人始终是坦诚相待，心底无邪的，他的喜恨哀乐他从来都不掩饰。如果他跟别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会很直率的来跟别人有争论。而别人如果对不起他，当然他也会和别人有争执，但最终他仍然是一颗非常善良的心来对待别人。你看包括他在这个上高中期间和他那些同学的这种冲突啊，以及包括做揽工的时候跟那个包工头之间的这种对抗啊，他其实都是发自于内心的这种真性情的一种做法。你再比如说他跟这个江小霞之间真挚的恋情哈，用我的一个概括就是一颗赤子之心，赤子之恋，完全出自于真诚，完全是超越任何的这种物欲地位考虑，那么他没有考虑到田小霞是一个高干的孩子，他没有考虑到这点，只是觉得我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小霞给我自己可以给我有很多的精神的激励，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相爱，他就是这样。而你看包括最后这小霞牺牲以后，他到这个田家，田福军给他这个看小霞的日记的时候，其实他对当时就田书记了也是不卑不亢，他就是出于一种很真挚的对待小霞，可以说这种赤子之爱。 而且这种赤子之爱也确实是感动了很多人，包括田小霞的父亲， 把他的找来让他看自己这个女儿的这个日记，给这个青年人一种激励，非常非常可贵的。他对家人，你看他个人奋斗吧，但是他跟少安一样对家庭同样担当的责任。少安是一个愿意为家庭牺牲的，通过在双水村扎根来支撑这个家庭的人。少平他愿意出去，但是我永远不会丢掉我对家的责任，用着极其微薄的打工的钱来供养他的父母，为妹妹上大学去做准备。 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要给他父亲母亲姑新瑶。 对 是吧，这他就是这是他的责任。 对，其实在这一点呢就又很像我们很多农村的孩子啊，到了城里以后他可能不会再回到农村去了，但是他始终在回馈着家乡，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回馈着家乡。也我们有很多海外的人到了海外，可能他就在海外定居了，但是他也在用他的方式来回馈着我们的国家。所以从这一点上说，这就是他的这种对家人的这种深情重义，这就是他的那个真性情的一面。 整部作品哈，您看都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词藻哈， 对， 然后都特别朴实，特别平实，表达人们深情厚意的时候就会说亲爱的什么什么， 对、 哎、当时给了我特别大的一个感触。 这实际上就是恐怕我想这是路遥自己啊也控制不住了 啊， 就是按说呢，就是说文学创作呢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作家要有意识的把自己的情感给掩藏起来，不主动的代替这个让人物代替自己去说话，或者作家不主动站出来表达。但是这个平凡的世界很有特点，路遥动不动站出来就要抒情啊，动不动就要站出来议论一下 亲爱的读者。 哎，对，你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探讨这样做是不是最好，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路遥已经被少平，当然也包括少安他们的这种行为所感动，他情郁于中不得不发，他一定要，他甚至可能会牺牲所谓的这个文学创作的这个艺术这个性，他仍然一定要出来，要表达表达。而这一点其实正是受了这个作者被孙少平的这种真性情他感动了，所以他自己的自然而然的就给表达出来了。 胜不过那黄土地黑，翻不过那一马平川嘞。 天，住不够祖先留下的窑都够破看，哎，便宜去行天游，尝尝咱庄稼汗，哎，心里头行天那游。 然后你再看这个善的行为啊， 有很多 很多，可以说在少平身上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惠及他人。 嗯， 你比如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嗯、他曾经为郝红梅去遮掩一些事情、嗯、实际上最开始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但是他不计较这些、嗯、完全是只要对别人好、 嗯、 他就会去做。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少平身上啊有他的克服困难的那种勇气的那一面，甚至是有他严峻的那一面。那严峻的一面主要是指面对困难超越自我，有他这一面。 嗯， 但是我们可以更多的感受到他温暖的那一面。 嗯， 可以说在孙少平身上他的一切行为的逻辑就是要对别人好，因此在他身上勇气和和谐 嗯 是统一的。在有些国外的文学作品当中，或者还有些其他作品当中，他有时候就是为了表现人物的某一个个性，就是要讲勇气，他是我们会觉得这个人过于的直，过于执念，对吧？或者甚至有点偏执。西方很多文学作品人物形象是一个特点， 嗯， 但少平不是， 嗯， 少平有他执着的一面，但是他不偏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孙少平身上的这个善，其实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中庸。就是不过分， 嗯， 不断的积极的进取，就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但是同样又有厚德载物的品格，这就是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给融为到一起，形成一种中庸。 嗯， 那么少平身上就有了我们中华民族这种传统的中庸的这种美德，最终是以善对别人好为根本目的的。 那也就是说它不只是体现在孙少平的这个一个人物上， 嗯， 其实我们放大来看，放眼看整个中华民族，就是中国人都是有这样的传统和血脉传承。 就是，我就在一直在想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今天这个时代重新看待，重新又鼓励我们的青少年去读平凡的世界，其实就是希望我们的青少年，待会儿我还会说到，就是他其实就是要鼓励我们的青少年能够在少平，当然也包括少安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特点，它具有时代性。你想他是由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化的这么一个特殊时代的这么一个人物，但是他身上始终是有着我们传统的精神。那这是刚才我说的叫善的行为。 善， 那美的生活也是这样。 嗯， 美在少平身上始终表现的是精神追求。 对， 少安身上呢，他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希望家里过好日子， 嗯， 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农民的质朴的天性来把日子过好，他强调的更多的是物质追求， 嗯， 这物质当然非常可贵。而少平身上就不一样，就是他完全可以像他哥哥一样就办个砖厂，然后最后在农村里就是一个富人，也是一个能人，对吧，成为一个在当时来讲叫万元户，他完全可以做到， 嗯， 但是他不，他宁可去受罪，经受这种炼狱的考验，其实这是他背后精神生活的一种对精神的追求。 嗯， 这个是少平比少安应该说我个人认为更可贵的地方，就是他在这种精神追求当中，他感受到一种崇高，追求崇高，追求超越的一种美。 那也就是说其实他的自找苦吃， 嗯， 是他精神追求的一种表象，嗯，就是 对， 我因为有精神上面的追求，所以我宁可去可以忍受这个苦。 哎，我生活是艰苦的，肉体是痛苦的，身体上可能是艰苦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精神上是愉悦的。 嗯， 在少平身上啊，我觉得有一点还是很值得我们当代人去学习和借鉴的， 嗯， 就是什么是幸福。我们往往只是觉得哦，我们这个生活好了，好吃好穿，有地位成功， 嗯， 就是幸福。应该说这都是不错的，但是呢往往我们却又忽略掉一条什么呢，就是这种幸福啊其实往往是很痛苦相随相伴而来的。 嗯， 因为你说我成功了，或者我过了好日子了，那就一定会幸福吗？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一段 欲望满足了，你还会产生新的欲望，所以人会永远痛苦下去。那对少平来说，他的幸福感来自于哪里呢？他就是在不断的克服困难，克服身体上的这种痛苦，之的同时，他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他有一种美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种追求超越自己的这种幸福感。这个幸福感它就是美感。那他怎么获得这种美感呢？一个是他自己始终在读书，他从上高中开始读第一本《红岩》，从这儿开始，然后一本一本的书，各种各样的书都在读。其实就像习主席他讲，当年他在插队的时候读了大量的中外的文学作品，就是给他巨大的精神激励，所以他要读书。进了城以后，他每天一定要看电影。这个看电影不是我们现在的那种享受，它其实是一种精神的追求。 看报纸， 看报纸，看电影。然后他跟小霞的相爱，这些都是他的这种对美的生活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如果结合着我们上一期的内容，我们对孙少平的这个人物形象，我们做一下总结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他的真的性情、善的行为、美的生活，他是一个追求自我完善的人格，兼具着传统和现代的精神。兼具传统，就是他身上是有着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以人为本位，以道德为主导，追求群体和天人的和谐，以惠及他人为目标。但是他有现代性，就是他不安于现状，他要让自己走向新的生活，要自己在个体的奋斗过程当中进入到城市的文明、现代的文明，然后自己真正的实现了身体的、行为方式的、思想观念的进入文明的城市化的这个境地以后，他在影响他周围的人一起幸福、一起进步。所以可以说孙少平这个人物形象啊，他是我们应该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极其具有我们现在时代性、中国特色以及对我们极有正面意义的这么一个形象。就是他和传统相比，他强调个人奋斗，但是又和现代人比，他又带有着传统的精神。可以说路遥呢，为我们中国文学史乃至我们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史，他贡献了这个形象。应该说是路遥对我们国家文坛、对和思想史做出一个巨大的贡献。这也就是孙少平为什么可以获得那么多人喜爱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很多很多年轻人，特别是从农村走到城里，包括很多这个中国人到国外去留学，以及我们很多人在底层然后不断的奋斗，最后获得自己的好的生活，可以说在这么多人的身上都可以找到孙少平的影子。这个我想可能就是《平凡的世界》为什么会这么受大家欢迎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找的点会不一样， 对， 但是都会从他身上得到的是那种向上的， 对， 对， 还有充满激情的。 对，他让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孙少平这样的人给我们做一种标杆，做一个目标，它可以让我们更有希望。 对，他就是在非常平凡的那些事情当中，在朴实不过的那些奋斗当中呢，去打造自己的世界。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经典名著的品读，我们和何洁老师呢一块儿来继续品读《平凡的世界》。 胜不过那黄土地，翻不过那一马平川，不够祖先留下的窑都够破看，便一去行前游，尝尝咱庄稼汗，行里头行前的油，唱呀么唱不完。 那对于每一位家长来讲，应该是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亲近这些经典，帮助他们成长。 对， 那怎么样来做？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将继续呢，请何杰老师呢，带着我们来学一学如何亲近经典，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孩子和父母一起来共读经典。 我自己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在推动这个亲子共读，因为我一直有一个主张啊，我作为教师，我在教育学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也是在成长。我们每一个家长在培养自己孩子的时候呢，其实家长自己也在成长。我有一个说法叫教育是一辈子的修行，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正好我们按照进度呢，就要读到这个高考不是也要考嘛，所以我们让同学们一块来读这些作品。哎，就其中呢，就进度就到了这个大家要共读这个平凡世界的时候，我当时就跟这个家长们说啊，说我们干脆一起搞一个亲子共读平凡的世界的这个活动。 嗯， 现在我的学生家长跟我年龄差不多大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就是读平凡的世界长大的，我们这代人很多人都在平凡的世界当中获得了精神的营养。我说你们去跟他们交流一下，你看看他们的成长历程，你了解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会让你对这部作品有更深入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你能够对你的成长、你的人生有更深入的体会。 嗯， 好的，家长很愿意。这个现在的这一代的家长啊，独生子女这一代家长啊，就是跟我年龄差不多这代的家长，他们对孩子的教育特别关注，他们更愿意参与到这个学校的这个亲子共同教育的这么一个这个活动当中去。也实事求是说，这个高中的孩子呢，他跟父母就不是特别愿意交流了。 嗯， 所以呢，有这么一个途径呢，家长能够跟孩子交流啊，家长还特别的 高兴， 特愿意。 嗯， 所以家长很积极。如果我们不给他搭这个平台哈，我们不给他留这个作业呢，孩子可能根本不可能听家长讲过去的事儿，他不可能的。哎，现在有这么一个途径呢，他听一听他爸爸妈妈是怎么看这部书，是怎么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哎，孩子也很感兴趣，又他们听到了一些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东西， 也就是他爸妈的成长故事。 哎，对对对，他们讨论呢，我从作文上看啊，大概讨论这么几类东西。一个呢，就是他们结合着在讲这个作品的时候呢，爸爸妈妈会讲他们是怎么成长的。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来讨论文中的形象。有一个小孩，班有一个女孩就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她就说这孙少安怎么就把女人当工具哈、啊、就是你再看那个秀莲，没哪有爱情啊，不就是觉得她能干活吗，这不就成了工具了吗。哎，她提出这个看法，她就意思就现在不是女权嘛，对吧，你这个妇女怎么这么没有地位。哎，就这个问题她就在自己的微信的朋友圈上她就提出来了。提出来以后，哎，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我说就发到朋友圈上，你们去讨论吧。 那最终讨论出什么样的结果呢？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截的雪花，正风风凛凛的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 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